檢討和分析事件根源，從中吸取有關對病人安全的經驗，透過刊物給醫護人員分享個案和相關的改善建議，防止日後再發生同類事件。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6456點，跌20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279點，跌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4.5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1，人民幣6.685，英磅對美元1.297，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66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3.84美元，賣出1884.3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10点，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中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一个唱歌好叻嘅人，如果去游学，你估下佢会想学啲乜嘢啦？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代驾新娘何雁诗阿 Step 同大家分享去 LA 学戏嘅故事啊，仲分享咗一个关于佢做戏嘅小梦想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粉红 QQ 转转。 给我热情，我可以放弃步骤，终日放命。跟我放纵自情，你可以更配合，我已扮先死。 围绕住 Grandoni 呢一个虚构人物发生嘅故事 ，Serenity 将佢写成专辑。旋转 with me 呢个章节系嚟到光明嘅一节，主角经历咗创伤之后想通，然后起舞旋转。作曲监制杨彤 Serenity， 填词 Serenity， 编曲杨彤。星期全新打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Serenity 旋转 with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敏感时刻全新环节，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 在我们 LA 呢，其实呢首先只是讲 strip club 呢，都分了两大类。饮酒的 strip club 呢，那些女仔是其实基本上不是很脱得的。原则上来讲呢，个女仔只是可以脱到 上面。 上面。不是上面都不脱得。 哦，是啊， 那叫脱衣舞。 不是 好头。 你是不是都想听多些郑公子带我们去世界各地的另类游记呢？那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10至12， 彭晴、茉莉、敏感时刻。香港电台第二台，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晴、魔莉，敏感时刻。 嚟到十月三十号，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时间嚟到十点零九分。 系啊，有莫莉，有彭晴喺度啦，系啊，敏感时刻，星期五啊 ，Happy Friday， 预祝你万圣节快乐。其实外国多唔多人咁样预祝噶？ 我哋好少咁讲噶， 因为呢个系咪算系外国驱鬼嘅日子咧？ 驱鬼啊，系咪咁讲？你有我谂即系啦，万圣节喺香港其实即系不今年特别唔同啦，因为喺疫情嘅影响底下啦，系啊，咁啊。今晚啦，系啦，可能先多翻少少人出去啦，因为之前限聚令吓，酒吧就唔可以唔开添啦，系啦，今晚可以坐翻四个人啦， 系， 咁啊听讲都好旺下啦， 系， 咁啊喺外国唔系咁样庆祝。或者系唔系咁样度过呢个万圣节嘅？ 系之前成日都听好多人讲话，外国就系啲小朋友走去逐家逐户敲门 攞糖 ，tricks or treats 啊，系啊。 咁同埋佢哋系咪都会扮鬼扮马？即系连大人都会扮鬼扮马，好似我哋兰桂坊咁咧？ 哦，咁啊呢个真系真噶。 哦，系噶。 系啊，我真系记得我初初系北美洲啦，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咧，哇喺 Halloween 咧真系大开眼界嘅、 嗯。 其实我读紧中学嘅时候啦，上至啲老师啊、校长啊，咁啊当然其他同学个个都有扮嘢嘅， 系啊， 系啊， 日头已经扮嘅， 系啊，咁我翻学啊嘛， 系， 系啊，咁所以咪已经扮定晒咯，着晒嗰啲costumes 啦，咁啊，跟住然之后就翻学咯，咁其实又冇咩嘅，嗱，细路仔佢通常都会扮啲超人啊、蝙蝠侠啊呢啲电影嘅人物，好得意、好可爱嘅，咁啊大个少少咧，肉酸啲。就真係嘅，咁但係吸血僵尸都有好多嘅，咁夜晚啲人咧就會落去嗰個 downtown 嗰度玩啦，咁即係鬼五馬六嘅，有啲係真係似流曬血啦，穿咗个头啊，嗰啲造型都几多下嘅，其实都 好明显。外国应该佢哋个节日气氛比我哋香港更加浓厚啦。如果听你咁讲， 就唔系蒲酒吧咁样咯，系或者咁讲啦，系啊。莫莉，你有冇系啦去过啲万圣节嗰啲 party 啊？ 我自己就冇，但我有一年咧就尝试感受呢个万圣节嘅气氛、我就跟咗班 friend 咧就去尝试去兰桂坊。我记得嗰次都系头头嗰几次去嘅咋。我去到嘅时候，其实我嘅感觉系非常之唔系咁好，即系好多人都会选择，喂，一定万圣节要过兰桂坊，因为咧我去到嘅时候，首先我冇装扮啦，不过系叹为观止嘅。你见到好多香港人咧，都会咧，即系嗰个叫入乡随俗啊，都会扮鬼扮马，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佢通常扮到咧就系嗰啲逢系女仔咧，就好似猎食 feel 咁咧，劲性感嘅嗰啲护士。我去嗰个年代大概咁六年前到啦，即系仲系好兴扮护士啊，跟住可能只系整少少血喺个嘴度，即系以靓为主。唔系以恐怖为主嘅，男仔咧有好多就直情挂晒面具，你冇可能睇到个样，即系直情喺个人头笠住咗自己嗰啲咧，系啊，扮嗰啲咩科学怪人啊嗰啲，即系我讲紧系六年前啦，即系个年代啦。咁但系以我所知咧，近几年咧，即系譬如两三年前好兴扮小丑女啊，因为套电影上咗之后，啲女仔又觉得好性感。 啱啱啱，我最记得有一次最好难忘嘅，其实即系喺香港就见到万圣节嘅时候，夜晚啲人去 party 啦，咁啊都搭。公共交通工具喺个地铁嗰度，哇！真系见到一个男仔扮清朝嗰啲僵尸，咁啊见到一个女仔，佢就着咗啲裙褂扮鬼新娘，哇，好靓！ 有啲直情扮黑白无常，好恐怖啊！ 都唔系见到嗰啲就惊，但系见到鬼新娘啊，见到啲僵尸都觉得几有亲切感啦，系啦，唯有系咁讲啦。 呢个就系彭晴同我莫莉嘅即系对万圣节嘅感受啦。喺外国咧， 美國咧，今年咧亦都有一家咧好突出，突出到直情係俾新聞報導報導嚟香港，我哋呢邊都睇到嘅。 係點樣啊？ 咁話説咩事咧？咁就係每一年啦，美國啊或者歐洲好多地方咧，頭先就係彭晴話齋，唔止係自己一個人啊，即係我翻學嘅時候都扮鬼扮馬， 家人一齊玩嘅。 佢仲要成家之餘， 家族會一齊玩。係 啦，去到呢個屋企啊，一定會裝修到好靚。 啲佈置啦，係啊，至少擺個南瓜啦。如果玩 tricks or treats 嗰啲啊嚇，攞糖嗰啲啊， 今年可能少咗嘅，即係都係因為疫情關係，少咗小朋友咁樣做啦，同埋都少咗我有睇嗰啲新聞就話佢哋都少咗一啲嘅舉辦嗰啲活動嗰啲商業嘅人士咧，走去做呢啲活動，因為都驚疫情啊，唔好搞到再蔓延。 成啊，係啊，大家保持社交距離啊。 係啦，咁但係所以佢哋咧就真係著重咗喺自己屋企嗰度，咁啊多咗人咧就買一啲嘅節日嘅氣氛擺喺自己屋企度做掛飾。有一間屋咧，直情誇張到係點樣咧？佢直情將自己間屋變成一個火災嘅現場。咁我睇過條短片，跟住我都 send 咗俾阿彭晴睇噶啦。我真係一睇嘅時候，佢一批條片嘅時候，我以為真嘅一樣。 係啊， 佢整到好似我哋去海水公園咧，嗰啲主題樂園嗰啲鬼屋咁 嘅。啱啊！直情咧間屋，如果你遠睇咧，尤其是係遠睇啦，當然夜晚嘅時候啦，火光紅紅啊，直情係間屋。里面你见到哇，好似着晒火咁啊！但系唔系净系着火咁简单，黄文你系咪啊？ 系啊，佢仲会喷烟啊！你谂下佢嘅成本几鬼大？ 系啊， 即系我哋都系做数嘅时候先至会加啲烟啊嘛。 系啊， 佢直情系呢个效果同埋音效啦， 音效都有啊。 系啦，佢仲要门口有一个嘅海盗船啦， 啱啊，佢系扮个电影嘅《The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Sea》， 系，仲有话有两个大炮， 系 系。 真 係 好抌本啊！簡直係， 仲要佢抌本在咩咧？佢唔係就咁定位喺度啊！嗰啲啊，頭先話放煙啊嗰啲咧，佢原來間屋咧，而家開始咧，近排啊十月嘅時候，逢五六日，即係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晚上七點鐘去到九點鐘咧，佢哋就會搞呢啲音效啊，搞呢啲效果， 當 show 咁做噶咯，佢哋 show 咁做，但係每日咧只係呢、這個即係一個禮拜三日啦，只係得兩個鐘頭會咁做嘅啫。 哇，仲唔夠啊？ 應該都貴啊！ 係因為即好似你話齋，當海水公園咁樣開嘅。 系啊，咁佢咧就头先所讲啦，有晒嗰啲嘅装饰之外咧，佢直情系真到咧，有啲邻居真系以为着火，会打电话去报警。 哇，真系一啲都唔出奇啊！好老实讲， 系 啊，因为实在太似，又有烟，又有声，系咪？又见到有光，系嘛？唔惊啊！真系火烛先埋我间屋，咁点算啊？ 系啊，呢个屋主咧叫卡文，咁卡文佢就话咧，佢哋两夫妇咧都原来非常之中意万圣节嘅。三年前开始咧，老公咧就去咗迪士尼乐园啊，个加勒比海嘅游乐设施入面得到启发，之后佢就谂住将自己间屋布置到好似佢咁样。结果佢而家真系做到啦， 怪唔之得啦，即系当主题乐园咁玩。 主题乐园咁讲，跟住佢都有讲，佢就话屋主阿卡文都有讲，佢话真系唔好意思，因为搞到啲邻居有啲误会，同埋都惊动到消防。咁所以佢都话咧，佢每一次咧，逢系星期五六日嘅时候咧，准备呢一个嘅表演嘅时候，佢都会通知翻消防嘅单位，话俾佢哋听。 我哋今晚有表演啊！ 系啊！如果你听到有人报警嘅话，你唔需要担心啊，唔系有事啊，我哋呢个表演嚟嘅。跟住之後，但係佢亦都好好嘅，因為佢喺屋入面都裝咗一啲嘅消防系統。如果真係著火嘅話咧，佢係直接已經通報咗去消防局嗰邊噶啦，所以就不用擔心。咁結果咧就有呢一樣嘢，就呢個效果。哇！真係以為就咁鄰居可能少啲人睇啦，但係原來佢平均咧每一日嗰兩個鐘頭咧，至少有400個人過去睇。 哇！ 即係如果佢每日都係攞當收$1啊， 都幾好， 都幾好。但係佢冇收錢。 佢哋應該快佢哋有限聚令嘅，应该真系啊！ 嗱，呢一个就系美国嘅一个嘅万圣节啦。但系其实咧都知道咧，喺美国咧有好多嘅人咧，今年都选择真系宁愿喺屋企布置，因为都有一个嘅佢哋嘅消费嘅一个调查，多咗人俾钱买一啲做布置。諗住掛喺自己屋企，就當係一個自己屋企嘅慶祝。 梗係啦，就嚟選舉啦，都唔知發生咩事，係咪？經濟環境又唔好，喂，好似而家道指都跌緊200多點啊！喂，大家留意啊！今年真係已經比萬聖節更加恐怖啊！好老實講， 係 呢個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所以我諗個 Halloween 氣氛應該好豐富、好充足啦。 Midnight hour is close at hand. Creatures crawl in search of blood to terrorize your neighborhood. And whosoever shall be found without the soul for getting down must stand and face the hounds of hell and rot inside a corpse's shell. I'm gonna do it tonight. And grisly ghouls from every tomb are closing in to seal your doom. And though you fight to stay alive, your body starts to shiver. For no mortal can resist the evil of the thriller. 应下节先要听啊， 系 1982年 Michael Jackson 嘅作品 Thriller。 但系听日就系万圣节啦，即系可能大家都已经好放松放松啦。但系有一啲人咧，可能咧即系患面对住自己苦恼嘅时候，未必放松到。 哦， 所以我哋有以下呢个嘅环节啦。 系咁啊，系啊，可能放松噶，其实真系可以。 系啊， 性系可以令人放松噶。 系啊， 但系有先得噶，系咪？ 有啲可能想有。 系 就冇， 又或者你想有，佢唔想要， 系 啦，咁点算咧？系啦，今晚系冇错，星期五晚嘅即系敏感时刻啦，我哋有性情中人啦，十点半嘅时候咧，我哋揾嚟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委员啊 ，Dr. 吴永英医生咧，今晚咧就同大家讲下一个现象，咁就 系 你想要啊，我唔想俾你， 系 无性夫妻嘅现象啊，莫莉， 喂，呢一样嘢好似咧，其实好似好平常咁啊， 你觉得好平常？ 因为咧，我见我身边好似好多朋友咧，通常就系、是。生咗两三个失斗窿之后咧、你好耐就冇见佢再生过，跟、住之后咧就会周街走去搵 friend 去玩啊、食 tea 啊，甚至乎就成日话臭仔啊、臭女啊咁样咯。 即系生完两三个冇生，你就觉得佢哋冇性行为， 再加上佢哋少咗讲嘛。 你真系、 通常成班三成群嘅女仔实讲呢啲嘅。 不过的而且确系生完之后唔生，系咪代表冇性行为咧？当然唔系啦。咁、但系如果冇嘅，亦都唔出奇。就 系 好似头。先你所讲嘅呢一个现象啦，好多人时候，有时你睇嗰啲报道或者讨论区咧，成日都讲系啊，生完仔之后，我老公又唔搞我啊，我又冇咩意欲啊，因为又臭仔啊，又好攰啊，佢又攰，我又攰啊，所以完全乜嘢兴趣都冇呢一个嘅情况又出现啦。咁啊，有啲人亦都话啦吓，喂，好平常嘅啫，好平常系咩咧？结咗婚好耐之后冇性行为，点解咧？我即系啱啱都问过一个朋友，佢话梗系啦。咁我屋企人嚟㗎嘛，咁我点会同佢发生性行为呢？即係当咗你嘅伴侣係屋企人，咁佢当然係你老婆，佢係老公，佢当然係你屋企人啦。但係个屋企人係亲人，即係我諗佢嘅意思係完全冇嗰种爱情嘅火花喺里面，所以就引致出现呢一个无性嘅婚姻，或者做一对无性夫妻， 又或者其实可能大家嘅概念就一定会系，我系男仔，我撩个女仔啫，或者撩我老婆，我老婆唔理我啊咁。但系其实可能即系而家啊呢个社会上面调翻转噶，系个女仔想要，个老婆想要，佢撩个老公，老公成日同佢讲。我翻工好攰啦，你唔好搞我啦咁，即系可能有好多呢啲嘅苦恼。不过呢啲苦恼咧，如果你今日打开心机、听到我哋咧，就唔需要怕啦。 系啊，可以 打电话上嚟，应该18723888同大家都一起倾下。但系咁样，你聊你老公吓，佢话诶，佢、拒绝你啫，但唔代表佢冇自己嘅性，佢冇性欲噶。 系啦，佢搞 都有噶，佢做咗啲咩咧？ 系咯， 佢系咪自己系啦？ 自己搞掂咧？ 搞掂系啦，去满足佢自己嘅性欲，抑或可能仲有其他咧吓？一阵间我哋真系要同大家一齐去倾下18723888啦吓。今日讲无性夫妻呢一个嘅现象吓，你听到身边有啲咩故事咧？你自己会唔会都有啲亲身经历咧？一阵间可以咧打电话嚟，10:30打电话嚟一齐同我哋倾倾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00至12:00，彭晴、磨利敏感时刻。 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无憾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预先估计数字显示，本港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下跌3.4%，跌幅比第二季显著收窄5.6%。主要由於去年同期基數低，以及內外需求改善，第三季經濟按季指跌回升3%，結束連續5个季度跌勢。政府話，除非本地疫情再度惡化，相信經濟活動在今年餘下時間繼續復甦。一名患有嚴重抑鬱症的女子，去年涉嫌勒斃懷疑有智力問題的兒子，她承認一項誤殺罪，在高等法院被判入住小欖精神病院一年。辯方求情的時候說，被告和丈夫分開多年，兒子的智力偏低，多年來一直獨立照顧兒子。辯方又指出，被告已經還押20个月，對公眾人士沒有威脅，希望能夠判處感化令。法官判刑的時候說，被告有嚴重抑鬱症和妄想症，不時出現幻覺，案發的時候以為自己牙齒剝落和生唇瘡， 对人生失去希望，先至产生自杀念头。由于被告担心儿子日后不能够自理，先至企图在勒毙儿子之后自杀，相信他已经感到内疚。港铁表示，由于预期周末万圣节期间可能会有较多市民外出，对铁路服务需求增加，港铁会在今日和明日晚上九点至到午夜十二点期间加强六条重铁线的列车服务，包括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东涌线、屯马线一期和西铁线，班次会加密至到每三点六至到六点六分钟一班车。英国政府拒绝实施全国封锁应对新型肺炎疫情。英国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日录得超过两万宗确诊病例，但是政府拒绝效法德国和法国重新封城。外相南通文为此辩护的时候说，封城不是无可避免，虽然情况严峻，但是对政府的做法有信心。他说，自从采用分级制应付疫情以来，已经有证据显示病例增长下降，但是补充说大家必须遵守法规。南通文说，当局避免采取更严厉措施，以免对经济产生影响。另外，民调显示执政保守党的支持度下滑至 37%， 比在野工党的 42% 超越。首相约翰逊的支持正值更加跌至新低，反映民众不满政府处理疫情的手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353点，跌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63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5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2，人民币6.685，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91美元，卖出1,883.68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个星期中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B B， 你觉唔觉得嗰只戒指好靓啊？ 啊，只戒指又唔错，不过只手啊差啲。 你觉唔觉得嗰件婚纱好靓啊？ 嗰件婚纱都唔错，但系个 model 差啲。 你而家系咪避啊？ 避咩啊？冇避啊 ！B B， 你想讲咩啊？ 讲得明就氹啦！你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佢哋会讲我想同你讲嘅嘢啊。 即系咩啊？ 逼婚！ 你逼我同你分手啊？ 你咪玩啊！我而家逼你同我结婚啊 ！On a Saturday night。 Cheryl， 你觉得波胜似系同时会同几多个女仔一齐呢？ 可能3-4个，因为你着红色衫咯，热情啲啩，所以吸引即系多啲人。我是梁雪瑶 Cheryl， 我是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刻全新环节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 在我哋 LA 咧，其實咧，首先淨係講 strip club 咧，都分咗 有幾多種 兩大類。飲酒嘅 strip club 咧，嗰啲女仔係其實基本上唔係好脱得嘅。原則上嚟講咧，個女仔只係可以脱到 上面， 上面唔係上面都唔脱得。 哦，係咩？咁叫脱衣舞 咪咯， 好頭。 你係咪都想聽多啲鄭公子帶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類遊記呢？咁就要留意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 彭晴、茉莉敏感時刻。 性係兩個人嘅溝通方法，不如我哋學下好好溝通。敏感時刻，性情中人。 好啦，十点半新闻之后咧，翻到嚟继续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嗯、去到性情中人嘅环节啦。 系啊，冇错啊，我哋第二个星期啊喺敏感时刻当中有呢个环节啦，系、好开心。今个礼拜我哋亦都有吴医生喺度啊，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委员吴荣英医生，你好。 Hello， 彭晴你好，麦丽你好。 系啊，好开心又见到你啊。 系啊系啊，上个礼拜咧听多咗好多嘅知识啊。 嗯， 今个礼拜继续。 上次讲乜嘢啊？ 上次系讲呢个女性嘅性功能障碍， 系啦、有障。障碍嘅话就直情就咩都唔想做啦，系啊，性行为就唔想做啦。咁但系大家都好明白嘅，性喺一段关系里边啦，吴医生肯定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啦， 非常之重要。 系啊，咁大家嘅互相沟通啊，爱嘅表达啊等等啦。咁但系咧，即系讲呢个无性婚姻嘅即系现象咧，即系一定要同你倾下，同埋请教你啊，因为我睇到好多啲讨论区有好多人表达啦，自己一啲嘅故事啊、感受啊，同埋都留意到呢啲现象咧，哇，真系好特别啦！原来唔系净系香港独有，全世界都有呢一个嘅现象出现。 系 日本嗰度咧，佢讲话原来有35%嘅夫妻咧处于呢一种婚姻无性婚姻嘅关系。咁啊，仲有韓國啦、美國啦、英國啦，都有呢啲現象。 嗯、 我揾到一個資料咧，佢話美國 Relationship in America 嗰度咧，話喺2014年訪問咗16,000对18至60岁嘅已婚人士，發現每5对夫婦就有1对喺1个月裡面係冇性生活嘅，望你。 嗯， 這個現象是怎樣理解 的？其實這樣的，我們國際性標準呢，什麼叫做無性婚姻或者小性婚姻，即是 hyposexual marriage 呢，就是說一年12個月裡面有少過10次的性行為， 一年就少過10次， 即是12個月啦，但是它少過10次的，就稱呼它為無性婚姻或者小性的婚姻， 即是不可以過幾月先至咁少， 一個月 都仲 OK， 亦都冇講到話咩年紀喎。 啊，係咯係咯係咯，我仲以為係年紀大啲， 會唔會年紀越大就越少？ 當然啦，因為可能嗰、那個大家興趣會低啲，但係個男士咧，可能佢個年紀大咧，三高啊。即是高血压啦、胆固醇又高啊、血糖又高，咁勃起功能就唔系几好，咁可能就做唔到。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普遍嘅原因啦。 我想问下吴医生咧，即系你话年纪越大就会有三高，咁好啦，我想问下乜嘢年纪，即系乜嘢岁数为之叫做哦，佢开始步入呢一个可能性嘅兴趣开始减少？ 我諗如果女人嚟講咧，就係更年期，即係大約圍繞50岁附近。咁因為平均女人咧50至52岁就收經，咁就嚟收經嗰、那個時間咧，我哋叫更年期。咁又過渡咗，真係12个月都完全冇月經嚟啦。啲荷爾蒙有變化，冇咗啲女性荷爾蒙啦，咁我哋就話佢已經過咗更年期，直情係步入咗去絕經嘅階段啦，咁啊，咁嗰時咧個女人咧梗係冇乜性慾咯，咁仲有、 嗰個陰道咧係會乾冇彈性、 嗯， 如果真係要性交咧，可能進入已經覺得好唔舒服。咁依啲夫婦咧，可能就因為個女士好怕，又覺得痛，或者係之後咧又容易發炎啊、陰道炎啊、尿道炎啊嗰啲咁咧，咁佢哋又可能變成係。又是無性婚姻， 嗯嗯， 咁男性咧，即系女性就是五十歲到啦，係男性咧，係咪都係呢個年齡咧，差唔多？ 男性 係再早啲咧？ 其實好多年齡都得，不過如果你講係性功能障礙咧、嗯，都係大約係四廿零、五廿歲、五廿幾歲，咁佢嗰個性功能冇咁好、嗯，因為啲血管冇咁好啦、嗯，例如有糖尿病啊、高血壓啊、膽固醇高咧，又食煙啊嗰啲咁咧，咁佢就可能個功能唔好，咁佢想做都做唔到，又係無性婚姻。 嗯，即系生理嘅问题多啲啦。如果我听阿吴医生你咁，但系咪咁咧？咪个个都系咁咧？香港多唔多啲夫妻出现呢一啲状况咧？ 多 多啊！ 不过咧，我又想同各位讲嗱，实际个数字咧，我就而家冇办法查到话俾你听。但系喺我哋工作里边，同埋喺其他同事佢哋嘅工作里边咧，都撞到即系几多嘅。 系 咁其实咧。我又特別係對有一種咧，好想攞出嚟討論，請教下大家，因為咧有啲咧就係話佢哋認為以為個婚姻係冇性行為， 嗯、 但係咧原來咧，sorry， 保重啊醫生， 原來咧就係、是、 保重，唔好 意思，係原來咧係你以為冇性啫，係其實咧係另外一方面，你個伴侶咧係有好多性行為。 嗯、 但是你不知道， 即是不是同你啫， 系啦， 系啦，即系唔系同你个伴侣啫，唔系代表佢冇性行为， 系啦， 系， 系因为咩事？系佢望厌咗啊？定系大家已经多咗嗰种感觉、就是，就、哎、系我已经唔系爱你啦，所以我唔想同你有性行为啊？咁咧， 嗱，好少咁样话俾你听嘅、 嗯， 即系大家不知不觉嘅、 嗯， 不知不觉咧就觉得系少啲咁，咁对方就可能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嗯、即系个太太唔系几好意思提出嚟啦，咁跟但系佢又觉得佢日头又对我好好噶、哦 嗯， 又好锡我噶、哦，咩、嗯、都好顾及我嘅感受，咁我又好锡佢噶，咁唉冇乜所谓啦，咁样大家都咁上下年纪咁、嗯、样，咁整理一下咧。即系再隔多好多个月，可能连个女士都忍唔住啦，咁啊摸下佢啊，揽下佢咁啊，咁、嗯、对方可能就会另外一面，啊唔好搞啊，眼瞓咯、啊，有或者另外一晚又啊好攰啊，好多嘢做啊，我都要带翻嚟做啊，公司好多嘢做咁，咁好多时都系咁，咁佢又觉得我哋又冇嗌交啊，我哋又好好啊， 嗯， 咁、啊、直至到可能若干年后。咁可能數下數下都七八年啦，八九年、十年係完全都冇真正嘅性行為。 嗯。 啊，咁但係攬下錫下咧，頭頭係有嘅。 嗯。 整整下攬下錫下都冇啦。 嗯。 咁就佢就會開始覺得，有啲遺憾喎、啊。我都係想覺得自己幸福快樂㗎、嗯，想覺得自己被需要、被愛㗎。 嗯。 咁後來咧，就可能舉例啦，就突然間有一晚瞓到三點幾，突然間一擲醒，發覺，咦？點解？佢張床隔離個位置空嘅， 唔見咗人，去咗邊度？ 去咗邊啦？咁或者以為佢去咗洗手間啦。 嗯， 咁跟住就周圍望下，咁咦，書房有光喎、啊，咁、 嗯嗯、 啊死啦！乜做到咁夜啊？咁樣咁、嗯、就可能即係諗住好錫個先生，即、就、係、是、想去慰問一下，或者斟杯茶俾佢飲下咁樣樣啦。咁就。即系冇乜敲门啊！即系敲门敲唔敲门都冇所谓，总之敲咗就开门噶啦。一睇吓死佢， 原来 系 佢喺度， 系喺度咁一个人啫，冇第二个人。不过咧对住个电脑， 哦， 啊咁、那个电脑啲画面咧就吓死佢， 系 即系好多男女一齐有性行为。咁而个先生咧系对住个电脑咧系喺度自慰紧。 哦，即系睇 A V， 跟住然之后就自慰。 系啦， 系 呢个系好普遍嘅例子。 哎、你讲得啱，你求其打无性婚姻，跟住然之后咧喺啲讨论区嗰度咧，你肯定会揾到好似吴医生头先口中你呢啲咁样嘅情况。我有一个 case 都大概系咁，佢结咗婚几年之后咧，又系生个仔，跟住然之后咧就冇性行为啦。 嗯。 咁跟住然之后佢就有一晚发现原来老公自喺度自慰。 嗯。 咁佢老婆就非常之嬲，佢。话其实系咪即系 寧願係啦，自己嚟點點解唔同我發生性行為咧？係啦， 好創傷。 我想同係啊，喂，我都主動咁樣去想同你親近，點解係咁嘅咧？好似頭先莫莉講，係厭咗啊，亦或係 攰得滯啊， 攰得滯啊，亦或係啊唔係啊，其實我俾唔到性慾佢，當我佢已經當咗我屋企人啦，所以咧我就 你講得好啱啊， 係咪啊？ 佢哋全部都係講你講依啲咁嘅原因。 我今朝先問完我個朋友， 其實係咪應該結婚呢？如果咁樣 嚇， 即係如果結婚嘅時候最後尾係咁嘅時候，咁仲應唔應該結婚呢？同埋我又想 一世唔结婚都一样会咁嘅啫，唔好咁天真啊！ 即系对人对耐咗，系咪就系咁样咧？即系呢个 你意思系咪即系宁愿大家唔结婚，不过永远相爱 系啦， 永远做情侣 系啦，会唔会就已经可以好啲咧？ 唔会啦，因为多数啲男人就会对我哋 因 为 嫌 对得耐咧，已经冇新鲜感，佢哋成日都讲呢句冇新鲜感。我已经当咗我太太系我屋企人一个亲人， 嗯、 我系好锡佢嘅。不过咧，即系你唔会对一个亲人有性欲噶嘛，又冇新鲜感啊，咁样。咁但系太太可能好靓好高贵噶喎，吓，但系佢哋都系咁。咁呢个就翻翻嚟就系话，咁我会问翻佢，咁你觉得性行为有咩意义咧？系咪一定要新鲜感你先有性行为咧？咁我唔得掂喎，咁你咪要年年要搵一个新嘅女仔。 係囉。咁係囉，唔通年年搵个新嘅女仔呀？ 咁但係呢我就有一个男士咁样同我讲过，因为我问过佢，我话会唔会你觉得一年一年咁样自己同对方相处，但整整下你会觉得好似慣咗佢啦，就算佢好靚，而家都慣咗，佢又老啦。咁、你又慣咗，即係冇新鮮感，佢就即刻糾正我，唔會嚇、應該咧，你就係好愛嗰個人，你先至向佢求婚，然後大家結婚成為夫婦。咁、你應該咧就係、因為好想同佢一齊，所以你先至同佢有呢啲親熱嘅行為、有性行為。咁無論佢個樣而家變成點，佢個年紀係點啊，多咗啲皺紋啊，身材啊，或者肥咗，因為生 BB， 佢話都唔會減少你對佢嘅愛，對佢鍾意嘅親密感。 係，咁但係鍾意還鍾意，有親密感還有親密感，有性行為又係另外一回事啦。咁會唔會係大家啲即係性行為太過習慣啊，嚟去都係嗰啲做法啦、感受啊，所以又有呢啲情况，大家就喺呢一个即系去到呢个无性婚姻嘅状态啦。休息翻嚟之后，我哋当然继续同阿吴医生一齐倾过1872388，欢迎你都打电话嚟一齐同我哋倾下无性婚姻夫妇嘅现状有冇出现喺你或者你嘅朋友身上咧？ 谁贪心加速，剪碎我的心，明知。 个是旋转 with me， 主唱的是 Serene。1872388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就系无性夫妻，咁大家都有女近嘅疑问嘅话，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去同阿吴荣英医生倾下偈嘅。 系啊，继续要问翻吴医生，因为我哋喺歌之前咧都讲咗一个现象咧，就系系啦嘅结咗婚嘅夫妇，咁就算太太有性需要，希望可以同老公系啦有性行为，但系个老公宁愿系啦睇 A V， 跟住自慰，都唔掂嘅老婆。 嗯， 咁啊，对于女人嚟讲，个伤害肯定好大啦。 系啊， 系咪我冇晒吸引力啊？ 系啦， 点解我点解你唔去即系系啦，同我有性行为？咁但系系咪两种感受嚟嘅？即系系啦，自慰同埋有性行为系咪？其实两样嘢嚟噶嘛。 嗱，我哋一般人就咁样谂嘅，梗系就算你问好多男士，佢哋可能都会答你就话，梗系同一个真嘅女人，特别系自己爱嘅女人。有性行為梗係好好多啦，咁、但係咧喺講依啲無性婚姻裏邊嘅男士，佢寧願自慰，依啲男士咧佢就啱啱相反，佢就真心覺得自己自慰係優勝過同太太有正式嘅陰道性交。咁、你問佢哋咧，佢就會個個都係講同一樣嘢， 係咩？ 第一。好方便啦、我鍾意几时就几时，咁、有好多鍾意半夜三更，咁、但係你半夜三更嘈醒阿太太呢，有啲就肯，有啲就会觉得啊你唔肯啦，你唉唔得呀，又可能嗌交啊，我好攰啊，眼瞓啊咁样。咁第二呢，佢就话我鍾意咩花式就咩花式，同埋我自己知道点样去刺激自己嘅性器官、有最好嘅性快感。对方呢可能讲嘅佢都唔明，或者对方呢又唔得热情，或者佢又暗示明示叫佢咁佢又唔肯、又觉得可能呢个动作我又唔制咁样做啊，或者你系贬低女性啊，即系有好多不同嘅原因。咁同埋佢就会觉得真系唔需要去顾及对方嘅感受。我只是自我中心，我喜欢怎样就怎样，还有还有在个电脑里面或者在个手机里面有千千万万亿亿这么多不同的靓女人，有不同的身材都有，不需要成日对着一个人，这个又回到新鲜感的问题，所以呢有很多原因他们觉得而且快，他们就算他不是上了瘾，但他都会差不多 99.9% 个个都会说看色情资讯快，他如果不上瘾那些他看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了，那他就即刻引起他的性欲，跟住就即建立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跟住他自慰他就达到很满足。 会不会呢亦都有某程度上是因为一些的 AV 啦、因为他们那个手法可能比较夸张，而令到他们呢即到正常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就觉得咦好像很平淡、而令到他们的性快感也都降低，所以就宁愿他们都觉得、不如自己搞定就算了。 你讲得很啱啊，你 多谢吴医生。 就是这样，因为呢很多你问回这些男士呢，可能追溯回旧时几时开始第一次看这些色情的资讯啊，咁多数会答你就是15、16岁啊，16、17岁嗰阵时，咁、可能见到啲同学睇，啲同学又叫你睇、或者系无意中我自己喺度做功课，抄下，即系要写一个专题嘅作文，咁但系突然间佢喺度弹出嚟嘅咁样，咁嗰阵时候入咗青春期，咁好好奇，咁一路睇下睇下，发觉哇有啲咁犀利嘅感觉，跟住整下整下发觉咦好似好舒服，好安慰。如果俾阿 Sir 闹咗，我又可以爱嚟安慰自己啊；俾妈妈闹咗，我又安慰自己咁样。咁整整下咧，就变咗咧，不同嘅学生有不同嘅习惯，就有啲就沉迷咗去，有好多冇沉迷。但系咧，有好多咧，佢睇唔穿呢个系人哋一个好大嘅生意，即系色情资讯。咁而且咧，系对嗰啲男士嘅观众，主要系男士观众，女人都睇嘅。不过佢哋主要嘅客户就系男人啦。咁佢就谂好多呢啲系同性幻想有关。 係現實生活咧比較困難，即係普通夫婦咧，即係多數唔係咁做嘅。但係因為你係一個生意，人哋睇慣咗啦，你成日都係依套，人哋梗係唔會再睇噶啦嘛。咁所以咪要猛諗咯。 係咁，但係頭先啊，如果吳醫生你咁講啦，即係 A V 嘅影響嘅，所以就令到大家即係出現一個無性夫婦嘅狀態。咁即係同我哋一般嘅理解，可能就係生完 B B 啊，老婆可能身材走樣啊，或者唔吸引啊，甚至乎工作好攰啊，湊仔好攰啊，等等呢啲又唔同噶咯。其實啲理由又～所以無性夫婦是有很多理由的、 很多理由，但其中就是說因為他小小個十幾歲已經看 DAV 了、他只看到的就是女人去服侍男人，男人自我中心，男人當那個女人不是人來的，只是一個滿足自己性慾的一個工具。我們上次不是說 objectification、即是當他是一件物品來的嘛、所以他大個的時候他有很多呢都停留在一個階段，就不懂得說人與人之間，我現在選了個老婆，我愛他，我是跟他建立一個很充滿愛和親密感的關係，他不懂。 系，咁呢啲有冇得医啊？咁样 有噶，性治疗咪得啦。 呢啲性治疗啦，系咪啊吓？咁不过呢啲会唔会比较即系extreme， 即系比较 而家好普通， 普通添啊！好、多男士都系咁样沉迷，因为我身边咧认识过，可能有啲女士咧就系、佢哋因为可能工作啊，又或者系大家即系真系为咗凑仔啊，真系好少好少有机会有性行为。久而久之就出現了一個無性婚姻的狀態，但是他們彼此都說、OK 的、即是老公很疼他的、他又覺得沒什麼的、這些狀態又怎麼解釋呢？真的 被迫咯， 被迫、 逼即被迫去接受、即是女士被迫去接受、他當然希望老公很疼他，但也都是大家有私隱環境的時候，老公都會对佢好有兴趣啊，大家好热情啊，有性快感啊，能够达到肉体同埋心灵上、心理上都有一个好亲密嘅关 系 咯。 但系无性系咪即系等于无爱嘅咧？系啦，我哋一阵间翻嚟同大家当然继续倾下啦，因为就嚟11点钟，新闻报道就嚟啦吓，咁啊18723888啦，咁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同佢倾倾嘅，莫莉。 系啊，先听一节11点新闻，11点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可以自行下载程式登记姓名和联络资料，使用的时候自行扫描场所的二维码，在自己的手机记录。当局说用户的资料不会上传到任何的中央资料库。推行的试点包括康文署辖下的体育馆、泳池和运动场地，以及食环署辖下的街市和熟食市场。场所的营运者可以在登记网站提供场所资料和联络资讯，完成申请之后会获发二维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269点，跌3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55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64，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3，人民币6.688，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66美元，卖出1883.9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晚上十点，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个星期中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们都很想听到你的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还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想有歌词。 龙刻微星走过，到这里风心交给我，原谅曾似数，今天我来撑起我。 Joyce 话今次嘅作品咧系源于佢发过一张同婆婆嘅合照，话细个婆婆会唱歌暗佢瞓。威文见到之后就问：点解唔将呢个回忆变成一首歌呢？于是促成今次嘅合作。作曲编曲监制何山，填词黄伟文，上网三个星期上升三级，嚟到我哋嘅电军位置。郑欣宜《小夜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欣宜《中文歌曲龙虎榜》。 敏感时刻，全新环节，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 在我哋 LA 咧，其實咧，首先淨係講 strip club 咧，都分咗 有幾多種 兩大類。飲酒嘅 strip club 咧，嗰啲女仔係其實基本上唔係好脱得嘅。原則上嚟講咧，那個女仔只係可以脱到 上邊， 上邊唔係上邊都唔脱得。 哦，係咩？ 咁叫脱衣舞， 咪咯， 好頭。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呢？咁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性系两个人嘅沟通方法，不如我哋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好啦，十一点新闻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性情中人呢个环节，今日咧我哋咧都会接听电话嘅，1872388讲嘅无性夫妻，如果你都会有就系话，哦，我老公好似好耐冇掂我啦，又或者你身边有啲朋友都会有咁样同你诉个苦嘅话，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因为我哋有专业人士就系吴医生同我哋倾偈， 系啊，冇错，我哋继续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呢一个嘅现象啦，系啦，咁大家都可以喺我哋 Facebook 嗰度留言都得嘅， 系啊，咁啊，不如我哋讲一讲一个嘅 Facebook 嘅一个嘅分享啦。佢叫 Ivy 啊，佢话佢识咗一个嘅女同事，咁啊结咗婚十年噶啦。咁咧个女同事咧生完仔之后咧，啊两夫妻之间又好似少咗性生活咯。唔经唔觉里面咧，即系佢哋觉得喺平时日常生活好似少咗性咧，就好似硬系有啲缺陷咁样嘅。咁佢个女同事咧就开始就觉得怀疑啦。系自己嘅魅力冇咗啊，定系个老公出面有其他人咧咁？后来呢佢又 confirm 佢个老公出面系冇其他女人嘅。於是佢又一直好努力啦。咁但系点样努力都好啦，佢老公系都唔掂佢喎。咁一直咁多年嚟呢，咁搞到佢又攰呀又沮丧咁样啦。咁虽然呢即系成日都讲性呢样嘢唔系夫妇呀嘅全部嚟嘅，但系呢佢就觉得呢自尊心呢就硬系觉得被打击、打击到仲要觉得好严重。最后佢有个决定，就係、是、决定离婚啦。咁佢就话啦，可能呢即係个对住妻子，好多男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因为佢哋会觉得唔係对住好多嘅老公个老婆呢就可能会好多疑问嘅。因为成日唔掂佢嘛。係咪个老公返工好攰呀，压力好大呀咁样，所以佢唔掂我呢咁样。咁但係久而久之咧，又佢哋啲老公啊或者男士们又会有好多唔同藉口喎，例如小朋友佢就觉得係一个最大嘅挡箭牌嚟嘅，就觉得凑小朋友啊、所以冇时间啊，我哋都係唔好行下啦咁样。佢话另外咧就系咧，佢话明明瞓埋同一张床，但系好似结咗婚之后咧，那个激情就越嚟越少，跟住转个身咧， 個男仔咧就好似頭先啊吳醫生咁講，佢就會啊出咗去就有興趣噶咯，有興趣喎。咁即係點解咧？咁樣最殘忍嘅咧，佢就突然間就慨嘆就話，最殘忍嘅就係先生如果有外遇，咁雖然佢嗰個就未有啦，但係佢意思就係最壞嘅 case 就係咁。佢話對女仔嚟講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咧心靈上面嘅一個嘅挫敗感嚟嘅。佢話其實對女仔嚟講，除咗自己被愛好重要之外，身體上面被愛，其實心靈上面佢都覺得需要嘅。咁我又想問吳醫生啦，面對住咁大嘅一個委屈，佢覺得應唔應該要忍呢？咁樣咁好啦，咁如果佢真係同個夫妻之間行到最後都冇得錫啊，冇得攬啊，完全都冇性生活啊，咁樣佢又真心想問啦，這個關係應唔應該繼續落去呢？點樣先至可以改善到夫妻冇性呢個問題呢？ 我覺得呢係如果已經係傷心到呢，而家直情認真考慮離婚啦，我覺得呢是首先要盡力去令到这个婚姻关系呢是改进先。咁即係话呢佢哋可能要两个是真係坦白咁样係去大家傾一傾，问先生点解呀咁样。咁睇下先生肯唔肯讲啦，咁当然即係唔好嗌交。咁然后如果都唔得嘅话呢，搵唔出个原因，大家都唔知点样改进，咁就係搵专业人士帮助。咁可以咧，系揾佢家庭醫生啊、性治療師啊、社工啊、臨床心理學家啊、輔導員啊，依啲全部都可以幫嘅。咁因為究竟係咪涉及性嘅問題，唔一定涉及性嘅問題，即係例如即係唔係話一定佢性功能有問題。咁你睇下佢認為個丈夫係多數性功能有咩問題，如果有咁就性治療師咯。但如果係佢先生或者有或者佢有抑鬱症咧？咁嗰啲可能你要揾醫生啦，或者臨床心理學家啦，咁樣樣，咁一定要搞清楚，同埋喺嗰個治療過程裏面呢，係有一啲時間呢，係要單獨，即係佢哋每人可以單獨，特別個先生係能夠單獨同個治療師傾嘅，係可以保密嘅。咁即係起碼要有專業人士明白究竟佢兩夫妻而家中間發生咩事。而家個太太唔知㗎嘛，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我覺得唔應該死得不明不白囉，應該知道咩原因，然後睇下可唔可以改進。如果係即係盡曬辦法、盡曬努力都改進唔到，咁冇辦法啦，咁先至考慮係咪離婚咯。 因為好女人好直接嘅嘛，即係覺得如果即係喺埋一齊咁耐，結咗婚咁耐，以往不嬲都有即係係啦正常嘅即係性行為，突然之間少咗，或者甚至乎冇。你就好直覺係覺得，除咗頭先好似阿吳醫生講一啲情況，就係、是、可能佢自己嚟啊睇 AV 啊咁搞掂。喂，佢會唔會出面有第二個㗎？係 啊。 有外遇呢啲情況㗎， 係啊，呢、這個亦都好普通。 有性需要㗎嘛，個個都有，都係咪？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係啊，係啊，即係每一個人都有性需要。大致上嚟講，男人嘅性需要係大致上係多過女人一啲嘅。咁但係點解佢都咁耐都好似冇性行為咧？咁會唔會喺第二方面滿足咗咧？有冇外遇咧？或者就算唔係外遇，係唔固定嘅，即係照妓啊嗰啲咁咯。咁亦都會唔會有其他異常性興趣？即係好多原因。咁等專家去即係幫你哋探討，又睇下有得改進、有得醫治嘅，咁都要盡力咯。 係咁啊！大家有冇呢方面嘅情形啦？可以打嚟都同我一齊分享啊！18072388啦嚇。 需要捉紧你，原来怕吓，从来没妄想，爱到没有呼吸，唯命相依，轻贺那些大节日，永远没约誓，只说此刻。人一世多么远，如何记得？便宜自舞托，旧我乱透此刻。承诺苛刻，要用上生命证实爱我，为快乐不要谈论太多想法。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仍看遍分一半睡床被窝，不 要讲天老地老，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令结新欢更快乐，没错，你有天爱别人可以祝贺。别讲长与远，暂时喜欢是我。如果这刻珍贵，为何固执？祈求下辈子也要对我专一。难道雕刻纪念结识路百日？最怕用一生一世厘定爱的资格。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变分一半睡床。皮窝不要讲天老地老，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令结新欢更快乐，你有天爱别人可以祝贺。别讲长与远，暂时喜欢是我。我坏了分一半肚饿，疲劳变分一半奈何。感觉想陪你过，亦陪我过如借火。耐力赛花竟配气力，渡过霸占一世情人尊贵宝座。是否能爱到白头，怎么问我？暂时有你，暂时喜欢是我。 刚刚听过是关智斌的歌，歌曲名字叫《暂定》。1872388，我哋继续接听电话。今日嘅题目就系讲无性夫妻咁啊、嗯，听众已经有一个喺身边啦， 系啦 ，Echo 喺度系咪 ？Hello Echo， 你好 ，Apple， 对唔住 ，Apple， 你好啊， 你好， 医 生 都喺度， 医生，吴医生， 你好， 莫莉同埋阿 彭晴， 彭晴， 你好，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 系你发生咩事啊？ 我结咗婚四年啦，咁、我好大年纪先结婚嘅，咁。即系蜜月嗰时咧，先生晚晚都有嘅、但系我就唔系好记得有冇正式进入嘅。咁但系就佢都满意嘅。咁、即系咁即系几年后越嚟越少行埋，同埋即系真系先生有睇 A V 嗰啲，同埋即系有时佢话我帮佢整咧，但系佢话即系佢自己中意自己整。开心啲， 系系系，你你话越嚟越少嘅性行为，少到点样啊 ？Apple 都冇乜，可以话冇乜，即系我会知道佢系望住个 AV 手机咁样，即系瞓喺我隔篱自己搞咯。 嗯， 哇，佢直情喺你面前整添啊！ 唔系因为因为我 有瞓咗觉， 唔系因为 睇到， 唔系唔好意思，因为因为我哋有困难，因为我先生好大嘅，咁、我自己 年纪系咪？ 自己就正常咯。 你系讲年纪大，性器官 性器官大定系咩？ 系啊，佢佢嗰度好大，佢好高啊，六尺二三，即系佢嗰佢系一个好巨人嚟嘅，佢嗰度好多好大嘅。咁、我进入嗰时候，即系。 好痛， 痛痛地，吓吓吓，即系我又怕痛，又惊佢进入，咁 咁佢又唔知係咪錫我，驚我痛，咁好少行埋。 係，我明白。你上一次即係由今日數起數翻轉頭，最近嗰次有性行為陰道性交係幾時啊？ 已經忘記。我諗 好耐， 入咗少少，我諗係蜜月嗰時咯。 嗯，哦， okay、 即係佢都滿意嘅咁樣。 嗱 ，Apple， 我聽出嚟咧。就是你应该同先生呢嗰、那个阴道性交呢未正式是真是美满咁完成。 嗯， 即 是 可能呢你。 因为我近时啲男朋友同我就好 fit 嘅好正常嘅。但是因为先生呢嗰度好大。即是会痛整到我痛咁我话都未正式入都痛都好难宽裕。 唔使驚有得补救。 点补救 唔使、我觉得呢你应该系去先睇医生。 嗯， 医生呢就等医生检一检查你有冇事，咁横掂你而家结咗婚有性行为啦，你都应该每年定期去睇睇家庭医生或者妇科医生做妇科检查，做埋子宫颈部片啦，咁你就同医生讲清楚。 嗰时家计会都有做过一次嘅。 咁但嗱，你而家去呢你除咗做普通嗰啲检查呢就话埋俾医生听，你话医生我性交呢是似乎好似未真係完成，因为我先生嘅性器官好大，咁就叫医生帮你检查你有冇事。咁、如果医生话冇事， 你系检查我定系都要检查先生个？ 如果依一个检查咧，检查咗你自己先。 嗯。 啊，咁因为你先生可能好大机会，你先生系冇嘢嘅。 嗯。 啊，不过佢只系个人高大比例上，即系譬如佢手都大啲，佢脚都大啲。 系、 咁佢嗰个性器官都可能大啲。 咁 但系 个男朋友唔系咁嘅，又正常嘅。 咁但系咧，嗱，你检查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去睇性治疗师，因为性治疗师可以系医生，可以唔系医生嘛。咁如果佢唔系医生，你自己睇到医生先啦。咁然后咧，就性治疗师咧可以教你做一啲练习。是学识放松个阴道的肌肉，咁同埋咧，亦都可以教你摆手指入去阴道、或者有啲。 唔系我自己做女仔嗰时都有自慰嘅，都有摆，不过好困难咯。 你摆到几多只手指啊？ 我摆到三只手，唔系两至三只，但系我个人矮啊，我手指好短。 矮唔紧要啊，矮系长短嘅问题，但系咧而家你系讲紧个阔度。即是你先生如果个阴茎摆入去可能令到你好痛。咁你痛呢嗱、可能你。 同埋我成五十岁呢、即是会干、 即是分泌可能比较少 啲。 是啊会啊。嗱、第一你要用润滑剂啦。第二呢、就个前戏即系个亲密嘅举动要做得好啲。咁、你咪兴奋啲啦多啲分泌啦、加埋用润滑剂啦、第三呢就系、性治疗师可以教你除咗用手指呢、用一啲辅助嘅叫做扩大器，阴道扩大器、有唔同嘅大细、就教你点样去练习。咁咧，你慢慢咧，我哋嗰啲人嘅身体嗰啲组织啊，嗰啲肉咧系好有弹力 嘅，弹性嘅系啊， 吓、 即系可以， 好似一对鞋咁买嗰阵时候，你就买 大啲， 系啦，一个月后就已经啱噶啦， 充实啲咁样， 系，即系会唔会撑大咗之后，个老公又会觉得冇感觉嘅咧？ 咁嗱， 我未生过噶。 所以 我 是应该紧致一啲嘅， 我想我不会松弛咯。 你而家仲有冇月经嚟啊？ 因为我有精神病嘅，我啲月经咧唔系个个月都嚟 嘅， 隔个月嚟嘅。 唔紧要。 咁而家仲有嘅， 系用润滑剂，同埋有得补救。唔使擔心，係啊。咁、既然如果你先生係對你好，你大家感情好嘅、我覺得你值得去揾專業幫助。嗱、如果揾性治療師咧，就應該兩個一齊去啦。 係係 同先生一齊去啦。 性治療師就兩個一齊去。 係啦係啦。 家庭嗰啲就咪揾自己嗰啲家庭醫生就得㗎啦。 係啦。家庭医生或者妇产科医生都得， 妇产科医生。 O、okay, K， 好， 好啊，唔该晒， 多谢 Apple，Thank you， 唔该晒， 多谢你， 拜拜， 系吓，哇，所以咧，真系老公锡住，反而就可能即系出现呢个情况，但太太就都会觉得好奇怪，同埋觉得都不被满足啊，其实可以咁讲啦，其实都系。 嗱，作为好似 Apple 嘅老公咁啦，我想问一下吴医生，咁你觉得佢咁样锡住个老婆？系啦，即系尽量减少性行为，又系咪一个方法？定系都唔系嘅？ 都唔系一个方法，应该佢会提出就话老婆， 不如我哋去睇性治療師，係、應該有一啲補救嘅辦法，一定有嘅。 即係呢個唔係錫住個老婆嘅好方法嚟㗎啦。 其實我遇到有啲咧，唔係六尺幾高，即係高我少少，我都係矮㗎啦嚇，高我少少嘅男士，但係咧佢哋都會話俾我聽嘅，先生有一啲先生個性器官都可以好大，有得練習嘅。 係啦，咁但係就總之喺個過程當中出現咗阻滯啦，所以導致到頭先有 Apple 呢一個咁樣嘅即係現象出現。咁即係其實講到尾，即係大家嗰個溝通都要好足夠啦，係咪？如果唔係就唔會出現咗有呢啲咁嘅誤解啊，又或者即係出現咗哇，大家處於一個無性嘅關係嘅狀態， 同埋有個知識，即係知道原來有得補救，同埋大家一條心一齊去尋求嗰個幸福咯。 所以其實好多嘢都係有得救嘅， 講出嚟就得啦，最緊要。 活在是任谁亦能尽力未寻观众吧，但是谁独具异能这般解码？特大立命题独门定论未曾听过吧？美梦就望望吧。就别让别人上言大事就来转发吧，上命明白最站来听一听分话，你暴露就暴露，我心里那份释怀，当中的小思很想知识吗？可救赎你的也只得我吧，不讲经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 up 分享与你好吗？我们女神再次能自白，后来自在自如天光下，就是能用梦话地展示观察，尽力论定谁共谁定论再来将抗立，你梦就梦吧，就唯独乐而活而乐俗，唯独听笑话，尚未明白聚集来翻一翻眼吧，你暴露就暴露，我心里那阴影吧，当中的小污点将知识吗？可救赎我的也只得你吧，不讲经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 听过安俊豪的新歌，歌曲名字叫 Key Man。 是啊，在无性夫妻的现象，吴医生其实真的很多不同的原因， 是啊， 同埋普遍性也都真的很大， 是 啊，咁我哋找机会再跟大家一起再倾过。咁啊，总之如果大家觉得冇问题嘅，唔影响大家感情嘅就冇问题啦。 系 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觉得想要，一个唔觉得。 系啦， 有必要吓，忍住呢个情况吓。多谢你，吴永医生，系 多谢 我哋，下次再讲过，十一点半啦吧。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因应本港输往美国货品产地来源标记要改为中国制造的新规定，今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正式启动程序，要求世贸处理香港对美国的投诉。香港特区驻世贸常设代表已经向美国驻世贸代表发出通知，要求美方就新规定进行磋商。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会见传媒时表示，美方过往六星期的反应令人失望，香港有必要向美方采取进一步行动。根据世贸机制，美方需要在特区政府提出磋商之后十日内回应，亦要在30日内同香港磋商。如果双方未能在60日内透过磋商得到解决，特区政府有权亦都会要求世贸设立专家小组审议有关争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主要商会以及一些专业团体代表举行视像会议，就特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如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交流意见，为下星期访问北京、广州和深圳作准备。林郑月娥表示，会争取更多有助加强内地和香港经济融合的措施，令香港经济重拾动力。大部分與會者期盼能夠早日落實兩地人員可以在豁免強制檢疫下跨境往來，令有需要的商業活動可以逐步恢復。與會者向林鄭月娥提出多項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內人流、物流和資金流的建議，並希望未來有更多措施便利港商和專業人士進入內地市場。警方侦破四宗电话骗案，涉款820万元。警方话案中有人自称系内地执法人员同特务，并上门出示伪造执法文件，要求受害人交出银行户口号码同密码，又或者陪同受害人到银行提款。警方调查之后拘捕四名怀疑涉案女子，佢哋都自称系学生。案中两男两女受害人年龄由15至74岁，损失金额30000至720万不等。有受害人先后被骗7次，长达5个月，要向朋友借钱先知道受骗。警方相信案件涉及两个组织，强调政府不会招聘人做特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242点，跌4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47点，跌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72，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4，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51美元，卖出1876.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中期云量较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音乐说，方浩文的音乐选择。 你会点一首乜嘢嘅歌俾方浩文？ 我会点 TMD， 因为 live 就系咁样啦。 言谈问金，像刺针。 人人都系难噶，即系我觉得你喺街上面见到任何一个人，佢都有佢嘅故事，佢都有佢嘅难处。但系人哋依然都系要继续生存啦，都要繼續掙扎啦，所以同自己講，俾啲掙扎自己，去多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TMD 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唔止 station， 关系中断都要执好啲垃圾。 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黑怪，同泪求恋爱，情完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要将那下来。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那香水现在低级得叫人我爱，得知你在。 Janice 有份参与作曲编曲的一首作品，内容讲紧嘅系关系完结，请另一半分手之后，唔止个人要走，随行有关嘅物件都唔再有价值，烦请通通带走，一刀了断。 想要将纸作放在餐台，让你签妥了便无障碍。 作曲 Janice 温汉文 Edward Chan 填词有黄伟文，编曲温汉文，监制 Edward Chan。上翻两个星期连升十二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蔚蓝带走你的垃圾。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敏感时刻全新环节，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 在我们 LA 呢，其实呢首先只是讲 strip club 呢都分了两大类。饮酒的 strip club 呢，那些女仔是其实基本上不是很脱得的。原则上来讲呢，个女仔只是可以脱到 上面。 上面。不是上面都不脱得。 哦，是吗？ 那叫脱衣舞。 不是 好头。 你是不是都想听多些郑公子带我们去世界各地的另类游记呢？那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咧，继续敏感时刻，时间已经去到十一点三十八分 啦 噃， 真系要准备换定衫啦， 系 换定衫出去啊，接我哋嘅郑公子啊， 哇， 系啊，换定件靓衫先啊， 系，但我觉得靓已经唔足够啦， 唔足够啊，系， 因为今日 人都唔靓，系咪？着咩衫都唔靓，我知道想咁讲，我咧得唔使咁直接嘅， 唔关事，因为其实咧郑公子头先我听到我哋嘅宣传声带啦， 系， 佢讲脱衣舞嘅嘢。店，我哋着咁靓都冇用咧，因为到时都除晒，即系唔系我哋除。 有衫有日着咗衫先除得噶嘛？你 可能其他人除已经系吸引过我哋啦，我哋已经沦为企埋一边噶啦。 哦，咁今晚就系嘅，知道即系可能大家都喺酒吧可以开到两点钟嘅时候啦。咁，大家可能话，只不过都系啊，继续都要小心啲啊吓。咁啊，即系遵守翻啲规矩系啊吓。咁啊，当然啦，听日都系万圣节，稍后时间郑公子又会出现。不过，原来都仲要留意一个现象，听日吓。 系 咩现象咧？除咗万圣节，大家呢个扮鬼扮马之外咧，得闲啊望下上天， 系 系啊，睇下有冇见到个月亮系蓝月亮啊吓， 蓝月亮系咪即系个月亮蓝色咧？ 嗱，咁又唔系，蓝月亮只不过系一种说法嚟嘅啫。英文有讲法叫 once in a blue moon， 即系千载难逢嘅机会。咁即系好千载难逢啊，因为话原来呢个蓝月亮咧就系一个月里边啦，咁啊出现两次嘅满月，所以咧就叫做蓝月亮系咁解。 哦， 系啦，因为对上嗰次啱啱就系中秋节啦。 系 啦，咁跟住然之后就到万圣节啦。 哦，原来系咁，但系哦，突然间叫蓝月亮，令到我以为个月亮系咪蓝色，因为之前好似又系咪叫红月亮定系叫咩啊？即系个月亮会变得红红地，定唔知点样噶嘛？ 哦， 系啊，记 得上次有一个咁样嘅天文现象。 系啊，所以我就以为蓝月亮系咪即系代表蓝色咧？ 我就知黑琴有只歌叫蓝月亮咯，系啊，咁啊知月亮啦，成日都变噶嘛，又话会令到大家性情大变， 系， 所以系啦，唔知会变成点咧？哎呀，出去接郑公子啦，我哋都差唔多， 咁快就出去接。 啊，唔系啦咩吓？ 未， 我太心急啦， 因为我有个嘅 IQ 提问你啊。 咩 IQ 月亮系咩啊？ 黑月亮系咩啊？ 冇月亮。好难嘅， 好难啊，真系。 好，咁我哋咧，不如就请郑公子出嚟啦。咁啊，郑公子 黑月亮啊，大家听住啊，冇月亮嘅，原来系。 因为咧，其实咧，唉、哎，好啦好啦，唔好听我难激啦，就听郑公子讲嘢啦。因为郑公子咧，今日咧都系带我哋去脱衣舞嘅 L A 啊嘛，几级嗰啲诶脱衣舞嘅地方啊嘛。 系上个礼拜就带我哋去一啲咧，即系平嗰啲 啊嘛。 今个礼拜佢好贵，带嗰啲系 有几贵啊？有几高级啊？ 我听佢讲咧，好似话要几千蚊美金噶， 几千蚊美金咋？ 个几钟咋？个几钟、啊？ 郑公子大把啦， 我都希望好似郑公子咁啊，咁鬼有 钱、啊。有啲咩游历咧？佢有啲咩经验？有啲体验咧？喂，听住啦。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咦，郑公子呢期又去咗边度嚟啊？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呢？星期五晚我哋又有夜游郑公子啦，莫莉 系啊，彭晴 系啊，咁啊，郑公子再介绍一下，因为佢就即系做生意，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啊，好多唔同嘅游历啦，纸醉金迷嘅世界里边啊，即系点样能够旁观到啊里边发生嘅事呢？ 上个礼拜有讲过就系呢个 脱衣舞夜店，系啊，冇错。 我哋今次系咪再要 encore 啊？你话 系啊？ 你上次就系讲咗个平民版，都未讲个分别最高级系点。 本来上一次谂住讲晒 嘅，系啊，真系太精彩啦，讲唔晒。我觉得有啲扫兴咯，会唔会咧？即系你入到去嗰、那个即系、平民一啲嘅脱衣舞夜店，好似冇乜嘢咁样，系嘛？ 咁又唔系嘅。我哋點都係所謂平有平話，貴有貴話，即係只係一個 different night 嘅 good experience。即係我只係覺得咧，逢我自己嚟講啦，即係一班兄弟開心嘅時候，其實真係冇乜所謂嘅。 嗯， 你總之都係一晚大家高興啫嘛。 係。 咁我上次講過嘅一個比較平民嘅，咁今日講嘅就不如比較一個大跳升一啲啦， 系高级版啊，系咪？ 即系比较高级嘅呢、這个。咁呢个高级版嘅呢个地方咧，咁当然成个 set up 就变得好唔同啦。 嗯， 即系你由架车到咗啊，你泊低架车啊，出嚟啊，一出嚟已经有人会 greet 你啊，即系唔系所谓服侍你，即系 车门啊 ，hello 啊 ，hello 啊，跟住你入到去啊，俾咗个入场费啊，跟住坐入去。咁我嗰次去嘅呢一間比較高級嘅咧，就是、一間有兩層嘅。 嗯。 咁你首先一行到入去咧，一個好高樓梯，好高樓梯，其實你睇曬兩層，即係兩層高嘅天花啦。 係。 咁有一個大啲嘅 stage， 咁嗰度當然亦都我上次已經講咗啦，是一个不喝得酒的地方、 啊、 因为我只会去不喝酒的 strip club、 啊、 因为整件事大家很清楚了、啊、那我这间比较高级的地方呢，那当然相对地那里做事的所有的人呢都是相对地比较高级的、 嗯、 那质素来讲当然靓好多、啊、 靓好多， 是不是真的全部超级模特儿的身材的呢？今次就冇晒嗰啲加加大嘅， 即系同对上一次比较咧，即系对上一次有啲系好似屋企真系需要出嚟做嘢，咁、所以唔理咁多啦。我唔理我系咩样，总之我一个女人我就可以去做咁样。呢一度咧就真系比较多，譬如我遇到几个咧，都系一啲可能系嚟紧喺呢边读书嘅，真系有啲 college student。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咧。是 struggling 緊嘅 actress 啦，又或者，咁、另外亦都會有一啲係可能係做 model 啦，咁、我不過即係呢三個都係比較最主要，我 at least 我見到嘅嗰 哇，即係如果又有演員嘅，咁又有啲好似頭先講 model 嘅、學生嘅，起碼都已經係青春年輕貌美， 呢一個 樣有翻咁上下啦， 呢一個 club 絕對係嘅。咁因為 相對地佢個價錢比較貴。 貴貴到點啊？ 貴到啊！其實嗰陣時候咧，我入場費就已經唔記得咗啦，因為又係唔係我俾錢。咁因為好多呢啲地方都唔使我俾錢。咁但係你話佢去到其實一間 strip club 咧，你都會有個 dance floor 喺度俾你睇。當其實美國人就中意咧，啲男人坐喺個台側邊，跟住就佢哋就話 make the room 嚇，即係個 ring 啊嘛。即係喺度殺錢咁樣係嘛？咁但係咧，當然 係啊係啊， 呢個唔係一個橋段嚟嘅， 係實際實實際際都係咁樣做嘅。 美國人係其實呢個係美國人嘅特色。我想話同歐洲人就唔玩呢樣嘢。 哦，歐洲人我又唔知點玩，下次要你講。 即係呢個真係好美國喺度所謂散錢嗰、那個，不過嗰啲係喺唔同嘅 club 亦都有唔同嘅，有啲人係散緊一扎一蚊，有啲係散緊一扎五蚊，有啲係散緊一扎十蚊咁樣。咁但係每一間 club 當然亦都會 offer 一啲所謂嘅 private dance 啦、我諗阿晴晴你都知啦。 我聽過啫，我唔知嘅。 你嗰次去嘅時候，你有冇試過 private dance？ 我冇啊，我去啲好平民版嘅咋。 唔係。平民都有派， 佢有佢行埋嚟，你可以叫佢噶，你俾多少少錢佢啫嘛，佢咪喺你面前， 系啦，冇錯， 叫所謂 lap dancing 咁樣，即係喺個大髀咁樣跳，正所謂咁樣啊嘛， 係啊， 明白， 係，咁你話艱難， 係咯，我而家聽完之後， 唔係，咁但係你去咗呢一間 club， 因為我都講話，佢其實基本上有兩層， 係， 而第二層其實你喺地下度，你已經 望到上面 有一啲唔同嘅 section 喺度嘅， 係， 咁嗰啲其實 exactly 就係 for private dancing 啊！ 哦， 咁通常啲女士會同你坐喺下面，除非你一個熟客，你已經好熟佢哋啦。即係我哋第一次去嘅，佢就會坐喺度同你傾一陣偈啊，跟住佢又會問你飲飲嘢啊，你又會要請佢飲下嘢，點解坐喺度做咩咧？ 係係 咁啊，但係都係冇酒飲啦。 會唔會有人就係話唔請佢飲嘢，叫佢坐喺度？ 如果你係呢啲咁無趣嘅， 佢走 嘅 係咪？ 應該會有人請你走。 哦， 不過的而且確會有呢啲人出現， 哦、 我都有見過唔少。咁但係。你喺下面其實同佢 hea 完一輪啦，可能又會咁啱到到佢需要去跳舞，佢又會離開跳。咁 at the end 其實佢都總係希望就係帶到你上去上面，同你跳一個 private dance。咁當然我去到 你嗰個點啊，咁樣 去 private dance 啦，咁咪一個 all 一個 experience 嚟噶嘛。咁佢就係帶咗我同我個 bro 上咗去第二層，咁第二層有唔同嘅 section。咁基本上佢都係可能有一個 designate 咗係佢自己嘅一個 section 啦，或者一個類似一個 private 啲嘅地方啦，都唔係一間房嚟嘅。 哦，唔係房嚟， 都唔係房嚟。 咁都唔係嘅，即係一個間開咗嘅地方啦。總之係屬於嗰個女仔係咪喺嗰度跳舞嘅地方？ 都係即係你跟住嗰度嗰個 club 咧咁啱咧，佢 set up 嗰個 private 嗰個 section 咧 ，for 每一個唔同嘅 stripper 啦，帶佢嘅客去嘅咧。都是基本上好像一张床来的。即不是真的一个 不是一个 坐，因为我想你都看过很多电影会看到、坐在那里，那里 actually 是一张床给你坐。但是当然你不 suppose 去做任何 事。 是那你说睡在那里 actually, you can. 因为他都会 lead 你，你当然令你舒服、你不基本上你是睡在那里。我嗰次我同我 bro 一齊，咪我同佢一齊喺一個 section 嗰度，咁咪你眼望我眼咁咯。咁你話成個過程 is actually for me， 我哋留咗喺嗰度都差唔多成個鐘啦。 哇，跳咁耐啊！ 定係換咗幾個人去跳 ？No， 當然你可以，你可以。但我嗰次就冇，即係我個 bro 有一個女仔陪住佢，跟住我又有一個女仔陪住我，咁樣我哋咪一個鐘頭喺度，其實佢真係不斷喺度跳舞嘅。 係，咁我想問個問題啦，咁作為我係客人啦，我可唔可以見到佢跳得咁開心嘅時候，我上埋台同佢一齊跳得唔得㗎？ 你講緊如果喺樓下正式嚟講，你係唔得嘅，因為下面嗰啲 security 嘅睇得你好緊，就係、是。其實都係嗰樣嘢咯，點解佢哋唔俾一啲可以除曬 T 嘅 strip club 唔俾你飲酒咧，佢就係驚有啲客因為酒而令到佢哋亂性啊嘛。 所以保持清醒嘅，你嘅定力要咁夠先得啦。 所以喺 瞓喺度睇啊，大佬。 所以喺樓下就唔會有呢啲事發生。喺樓上當然你已經其實你已經係大家係好親密 嘅。 It's基本上嗰度你大家都瞓咗喺度，其實一個真係非常之親密嘅一個接觸啦。 係 咁傾偈其實我可以講話傾偈傾來傾去都嗰幾樣嘢嘅啫，即係話你喺邊度嚟啊？浮遊係一啲好 shallow 嘅一啲 寒暄嗰啲狀態。 不過咧，不過我同我去嗰個兄弟咧，佢就比較佢人比較特別嘅，佢比較靈性嘅一個人。所以somehow咧，佢 一嚟問佢你信咩教 somehow咧，佢係ends up咧，佢係去完嗰晚之後，佢係 actually 約咗嗰個女仔之後出街係食飯嘅。 哦， 因為佢係一個好靈性嘅人。 哦， 跟住成為朋友嘅真係可以。 In a way, yes。 哦， 少少 yes。 咁你覺得呢個係對你嚟講一定係一種享受啦？你咁中意睇？是吗脱衣舞的表演你觉得那个的那个女仔那个的演出 那个演出其实不好看得到什么因为你瞓在那里 很 严格来讲 瞓在你面前跳什么都看不到啊 其实我想说我那次去的这个地方的那个 setting 不是令到你只要你上了去 private 那里其实真的你睇唔到咩噶？又摸下啲事，佢又叫你不停又嗌飲啊， 或者壓錢、 啊。呢樣嘢咧係好緊要嘅。其實真係人哋佢係喺度係一個工作嚟，所以其實我哋都好理性，亦都知道哦，成件事梗係要你不斷使 消費啦，係啦，不斷喺度消費啊。 有冇問過你朋友總括嚟講全程用咗幾多錢咧？ 哦，嗰一晚我哋應該我哋大概應該每人使咗2000幾嘅美金。 嗯，哇，都幾犀利喎，其實都。 喺嗰邊嚟講，其實一般啫，因為有 仲、哦、有啲更加高級嘅。 唔係，因為我意思。有一啲人可能喺同一間級，佢、 哦、 會使更 多嘅錢， 就係抌錢出去嗰、那個。 抌錢嗰啲唔係，總之其實你要上去咯， 好似升級咁樣啊，由地下一層上到一樓。 係㗎，係㗎，冇錯冇錯。 但係我想問咧，即係去呢啲脱衣舞嘅夜總會啦，就咁睇佢跳舞啦，係睇佢嘅舞技啊，定係睇佢身材啊，定係點樣咧？ 當然 分別嘅咧， 唔同嘅人就當然睇唔同嘅嘢啦。咁、 嗯、 你話你話從我嚟講，我真係一個中意睇嗰個 strip 嗰個 pool dance。 嗯嗯嗯。 咁、 嗯、 而佢哋當然有分高低啦，有一啲真係跳得好靚嘅。咁係一個 art 嚟， 係 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有藝術性喺度。 嗯嗯嗯。 咁但係好 depends 啊。 係。咁睇完呢啲 pole dancing， 其實去呢啲夜店嗰度玩，咁就咁就算嘅啦。 你講之後， 係咯， 當然唔係啦， 梗係啦，梗唔係啦，唔係。 通常其實男士去到嚟講，梗係會有想有 下文嘅啦， 一定會想有下。 係啊， 咁但係所以話 depends 你同嗰、那個stripper 嘅溝通。你可以去到咩位咯？ 嗯， 咁但系通常唔会第一晚会发生嗰啲。 系系系，要去多几晚先 噶？ 冇错，所以我哋都系去咗几晚啦。 原来都要建立感情、啊。 梗系啦，佢如果唔系嗰个女仔，唔会行埋嚟睬你啦。我相信系咪、 因为佢哋系有权行开噶嘛？听你哋咁讲头先。 佢当然随时有佢嘅权利可以话：，我唔中意呢个客，我要走开啊！即系我觉得人身安全啦。咁、但系。我就好少真係見到呢啲情況嘅，咁同埋我哋去咗幾次之後，咁佢咪相對地跟住佢咪會同我哋出去咯。 哦，其實一樣同出去嘅， 會同我哋出去，佢、因為即係佢覺得你同你有個安全嘅感覺喺度，佢咪可以出嚟咯。即係完全一個 stranger， 咁佢梗係 not feel comfortable 噶。 Right， 係啊，咁真係要去咗幾晚啊？卒之， 我哋喺嗰個 club 其實去咗三晚咯，三晚咯， 係。 咁我哋三晚之後就去咗第二度咯， 去咗另一個。 我哋喂，今日其實我嗰次個 trip 咧，基本上我每一日嘅朝頭早晏晝做完嘢，夜晚食完飯 就去輕鬆下啦。 我啲 bro 就會帶我出去輕鬆下， 係、最 系啦，最到底系啦，仲有啲咩经历咧？我哋啊留翻下次讲俾大家听噶。想噶，喺度听住郑公子头先讲喺 LA 嘅衣帽，咪 瞓喺度睇，系啊， 我觉得佢讲得好有画面， 系冇错，有 today 嘅 cherish the day 啊吓，系啊，话时间都差唔多。眨下眼啊，已经差不多到12点了、提醒你啦，下一室嘅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嘅。 今日多谢晒郑公子啦。咁咧，其实逢11:30半之后咧，逢礼拜五晚咧、都继续会有夜游郑公子，系啊，呢一个 set 文嘅。 系啦，咁啊，当然亦都有啦。星期五晚啊，10:30，我哋就会有性情中人，讲下唔同嘅性话题啦。 系啊，再呼吁多次啦，即系而家唔好打嚟啦。但系咧，有啲咩疑难都好，都可以打嚟18723888，因为咧，我哋会接听大家电话噶。 拜拜。